量更强，人生更充盈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欢迎您的参与。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裕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佟麟义正辞严。 王爷，小人斗胆说几句直言，不知王爷能不能听？ 讲吧， 你说的话我都爱听。王爷，您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据我所知，你是金枝玉叶，龙生凤养，您跟当今皇帝康熙圣主是亲弟兄，您是他大哥，他是您亲胞弟，你们都是爱新觉罗氏，他坐江山跟你坐江山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？我看差不多少，许别人造反，不许您造反。别人反对爱新觉罗氏，似乎有情可原，您没有半点理由。您说您现在占据剑山蓬莱岛，插旗造反，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跟你亲兄弟要争夺天下，似乎不是那么太合情入理的。再者一说，假如说康熙皇帝是个无道的昏君，果正日非，民不聊生，这个还有一种借口，老百姓也希望取而代之，事实则不然呢。康熙皇帝自从继位以来，全心整顿国家，现在可以说四海昌平，万民乐业。什么水灾旱灾的，这些特殊情况咱不说，总体来讲皇上还是英明的，老百姓还算过得不错呀。如果有人想取而代之，不用说康熙皇帝不同意，就是老百姓也不答应啊。 这叫背天逆理，倒行逆施啊。 王家千岁，您比谁都聪明，现在奉旨的钦差年羹尧已经来到建州，不久大兵云集，就要攻打建山蓬莱岛。你想一想，您这建山有多大个地方，在大清国的版图上几乎找不到，也可说是弹丸之地。天兵一到，能抵抗得了吗？一旦山被攻破，您了得得个什么结果， 简直是不可想象啊。那么我是旁观，假如现在王爷能够放下屠刀，痛改前非，跟着钦差年的人赶奔北京面见康熙圣主，你们是亲弟兄，你一承认错，我想康熙圣主不会如何处置你的。你还是王爷，你们还是好弟兄，老百姓呢也免遭刀兵的涂炭，何乐而不为呀？王爷，祸到临头可悔之晚矣呀。 我没读过多少书，我也说不出什么来，我就知道说实话，不知王爷能不能听一两句。 佟麟这些话冲了富昌的气管儿，英王根搂立着，脸沉下来了。佟麟，行，你别说，我用不着你在我面前教训我。哎，因为我爱财，所以把你请进天王殿赐座，推心置腹，想跟你谈谈，另外想跟你交个朋友。佟麟呢，你放明白点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多得很。在我这个剑山，就是成了名的剑侠，算不得什么，也不是缺你不可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呢，我觉得咱俩投缘，我故此才这样待你。你反来教训孤家，实在是不识公义。英王还没等往下说，再看杜清风、燕雷、上官雷、上官风、燕普等人啊，就站起来。王爷，你何必对牛弹琴？佟麟他懂得什么，干脆降旨把他废了就得了，把他宰了，把他废了。还未等英王表态呢，云台剑客燕普飞身行，一个箭步跳到佟麟近前，是举掌便砸。那燕普是云台三的名剑，多高的身份，咱还没到风险到了，佟麟往旁边一闪身，一掌击空。佟麟一看闹翻了，那就得豁出一头去。英王就在他对面坐着呢，离的是最近不过呀。佟麟脑袋一转个，心想：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我不能白来啊，我得把英王抓住。他们就都不敢动了，想着这肩膀一晃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噌，到了英王近前，一马把英王的腰带子给抓住了。这一抓不要紧，把富昌吓得嘴张多大，说不出话来了。但这个英王也不白给，不是说吃饱了饭就在那坐着蹲标，不是那么回事， 他也经常练两下子，为的是防身健体，手底下也有几下五八哨。佟林这一抓子，他拼命往后一坐，这一蹭这个劲儿，咔吧，把腰带子给蹬折了。英王是仰面摔倒，佟林刚想往上扑，杜清风斜刺里过来了，双手捧剑照佟林后心鞭策，小背佟林休伤我主。佟林就不敢抓英王了，哎，抓着英王了，宝剑也得扎上，赶紧转身退到一旁。英王利用这功夫使了个就地十二滚，滚出去了。你们说说错了吧？把就地十八滚嘛啊，他能耐差，滚不了那么多，滚到十二就差不多了，所以叫就地十二滚。哎，这个狼狈就甭提了。金甲卫士过来把英王护住，赶紧躲到天台上的。英王脸也变了色了。佟林呐、啊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来呀，别让他跑了。终于他说出这句话来了，他说话就是圣旨，金口玉言，谁敢不听？大伙盼的就是这句话，一个个甩大肠，好像蝴蝶乱飞，缠辫子的，挽袖子的，拉刀的，拽宝剑的，哗，先在天王殿门口这组成三道人墙，大门封锁了，打算来个堵窝操。心说你佟林再能力你出不去，我们这么多人你还往哪儿跑？这是一。第二，云台大剑燕普、云霞道士杜清风、野飞龙燕雷、绝命书生张文礼、绝命剑客上官风、上官雷全上，干脆咱就甭一个人对付他。佟林能耐是大，咱从来没说过佟林在这套书上第一，这话咱没说过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再说佟林那个能力就是再大就第一，在这儿也得不着便宜，人家人太多了，身份太高了。光云台剑客燕普还有那几位成了名的剑客，佟林就对付不了，啪啪啪一伸手，没几个回合被云台剑客燕普使了个勾挂连环腿，正勾到佟林脚后跟上。哎，躺下吧你。佟林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在这刹那之间，佟林心说：完了，我命休矣。到底没离开剑山呢，群贼往上一闯，兵刃并紧，想把佟林来个乱刃分尸。您说这玩意儿怪不怪？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，从天王殿的外边飞进一个人来。这人呢，就差长翅膀了，七快如飞，好像闪电一般，咔咔咔咔。燕子三朝水是轻功提纵术，不走平地，专踩这些人脑袋走，要不然还有三道人墙呢，那多费劲呢啊！干脆咱上得过来吧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了杜清风燕雷后头，双臂一晃，噔啪啪，就像扔包一样把这二位就撇出去，一下腰探单掌把佟离的衣服抓住，往嘎桌底下一夹，没回身，逃出天王殿。由进来到出去没超过六秒钟， 您说快不快？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有的人看了个马马虎虎。由于他们全力对付东林，就思想上没想的事，所以没看清楚。有的人眼尖，就觉着进来这个主不是穿的黑的，就是穿的蓝的，好像光着脑袋没戴帽子，有没有胡都没看清楚。有的人认为是个上年纪的，就这么快。单说佟林呢，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，被这主夹在嘎桌下的，想要动赤壁登天。他就知道这个主这个膀子怎么那么大劲儿，夹着个佟林如同没夹东西一样。同时海川觉着两耳生风，是呼呼之响，说明这个人脚力太快了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这个人平身站住，把佟林放地上。佟林呆了好半天没睁开眼睛，因为这事儿来得突然，这个头脑还没反应过来。后来佟林把眼睛睁开，跌身形站起，往对面一看，哎呀，谁呀？师爷镇古侠董乾、董化义，大清国寺的名剑头一个。前文书您听过没有？古刹玉皇顶，群雄斗会宾，佟林绝处逢生，遇上大清国寺的剑侠，头一个就是老剑客董乾、董化义，就是今儿个救他这位。还有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，还有佟林的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还有一位珍珠佛董瑞，这四位是大清国寺的殿下，不但把佟林救了，每人交给佟林三招武艺，那能不认识吗？佟林一看师爷银然飘摆，满脸怒气站在面前，赶紧规整衣服，双膝跪倒：“师爷，是您呐，多谢师爷搭救之恩。”镇古侠半天没说话，也没说你起来吧，没说。佟林就预感到不妙，跪那就没敢起来，连头都没敢抬。过了好半天，董老剑客这才说：“海川呐，起来吧。”是。偷眼观看，师爷那脸太难看，眼珠子都立了，知道老头生气了。海川，你太不像话了，在古刹玉皇顶咱们爷们分手的时候我说的什么你还记得住吗？ 我记得住。 我说什么的？你给我重复一点。你那说传授给我的武艺让我好好的复习，不可懈怠，还有呢，在江湖方面要戒骄戒躁。行了，说这你这怎么回事？不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有多大的能耐？你佟林有多高的本事？你自己了解你自己不？只身进剑山，你想干什么？ 但师爷是这么回事， 我要下情回禀，因为当差不自由，想自由就变当差。我是奉旨的随行委员，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来到建州，皇王圣旨已经下过两次，限令我们在年前破剑山捉拿鹰王， 时间紧迫，实在没办法。因此我背着年的人不知道进了建山，我打算摸摸实底，做的心里头有数，将来在攻打建山的时候也不至于伤兵损将。所以嘛，别说了，听说的多有理。随行委员三品官啊，官差不自由，你是为国家效力，所以你才来的。佟林呐，别跟我耍小聪明，你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那么一点道理。归根结底就是骄傲作怪，你太骄傲了，你觉着你不含糊，旁人怎么不敢来，你怎么来呢？你觉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你有两下子，自从你下山之后净打胜仗了，你净露脸了，你没栽过跟头，你就没想过你几次遇上危险之所以没栽跟头，都是有高人相助。要没有高人相助，你十个佟林你也早死了，对不对？你来我不反对，你是官人嘛，你讲话了，官身子不自由，那么你多带几个人不行啊？你觉得带旁人是累赘，北峡秋田的工作赐予你不？南峡司马公比你差多少？西方峡于城又怎么样？王石武比你强吧？你这些人怎么谁都不带呢？都不如你，就你是能耐梗，你多光棍，你要办成了这事儿，一举成名，你是不是这意思？佟林一听啊，实在委屈，他不是那么想的。佟林怕别人贪事儿，宁愿一个人赴汤蹈火。今天师爷误会了，说出这些话来，好像刀剜的似的，那么难受。这件事儿没董乾救他，佟林就死了。换个别人也救不出佟林来。在什么人的眼皮底下能救出大活人来？那非董乾莫属啊！这个老头从哪儿来的呢？咱们简单介绍几句。在前文书咱们正说到无形大界末期吕秀带着野飞龙燕雷，赛南极的诸葛宏图妖道杜清风搅闹公馆，不是有那么次数吗？郑古侠董谦董化一露了面了，威震群贼。后来扔铁球的时候把铁球丢了一个，这董谦呢这脸上就红了，心说话就我的能耐，把铁球怎么能丢了呢？什么人能接住这种暗器？他是跟踪追击，后来把事弄清楚了，一直追到陕西凤翔府公安家铺，遇上一个世外的高人，多年的隐士，关斗关九公，关老剑客，那是属于隐士当中头一把，功夫不次于董乾呐。后来董乾追他们家去了，两个人互通姓名，关斗关九公说了：“九牧老剑客大名，想请您上家串门吧，您肯定驳我的面子，我出于下策，开个小玩笑，所以把您了那请来了。”无非想跟您亲近一步。打那之后董乾就住到关家铺，每天跟关斗关九公切磋技艺，从谈话之中董乾一听关斗真了不起啊，